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八十回，宫城之内不得骑马，不得佩戴兵器，非三品以上官员者不得携带随从。谢之芳在正阳门外卸去了腰间佩剑，扶着姐姐下了马车，将一众下仆留在原地，步入这戒备森严的天子居所。却说这贝阙诸公檐牙高啄，歌台暖响，春光融融，说不尽的富丽奢靡，气象万千。他侧头仰望那朱红色的高墙，只觉两面的墙合围起来，抱成一个遮天蔽日的牢笼，压抑的人透不过气来。 姐姐，你喜欢这儿吗？ 谢之芳没来由地想起前世里功成名就后和姐姐极为有限的几次见面，似乎都是在这花团锦簇的深宫里。那时的她高挽云髻，珠围玉绕，腰佩翠囊，婉月金环，皑皑如冷山之雪，皎皎若云间之月。和她之间总隔着无数面目不清的侍者，连一句提起话都没有机会说。他到现在都不明白，姐姐那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，又是出于何故愿意为他这个并不亲厚的弟弟放弃尊贵荣宠的后位，义无反顾地奔向绝路。谢之真却并未对此处的繁华盛景露出惊异或是迷恋之色，他浅笑道：良缘虽好，并非久恋之相。谢之芳微微怔了怔，也跟着笑道： 姐姐说的有理。 宴席还没有开始，他已经萌生出归家之念。丽贵妃独占圣宠，实掌皇后凤印，因此举番进宫的女眷，无论受谁传召，都必要先往长春宫中拜见贵妃娘娘。走在通往长春宫的御道上，谢之芳看着汉白玉雕就的方砖，联想起一段不愉快的经历。前世里他和姐姐就死在这附近，瞳孔有些晦暗，他越剧地拉住姐姐的手腕，脚步顿了一顿。 阿唐，怎么了？ 谢之真心觉有异，并未挣脱，而是有些疑惑地看向他的脸。 无事。 谢之芳深吸了一口气，缓下焦躁情绪，啰啰嗦嗦地叮嘱他： 待会儿我不好进殿的，若是贵妃因太子殿下或是乐安公主的事难为你，说一些夹枪带棒的话，姐姐千万忍着些，往后我找机会给你出气。 谢之真忍俊不禁，一一应下。他进殿觐见的时辰不早不晚，长春宫中聚满了后妃命妇，花团锦簇，热闹非凡。谢之真于殿前恭恭敬敬地行跪拜之礼，旁边的太监高声唱道： 谢涛谢太傅之长女，会合县主拜见贵妃娘娘。 丽贵妃抬眼瞧见谢之真，便想起自家女儿上杆子替她跳进火坑的事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便存心给她难堪，继续和身边的正嫔说话，将一个娇怯怯的美人晾在冰冷的地砖上。谢之真教养出众，不羞不恼地端端正正跪着，便是遭两侧的妇人们指指点点，也依然面不改色。跪了约莫半炷香之久，丽贵妃这才慢礼云鬓，掀起薄薄的眼皮，做一副恍然大悟状： 这不是会合县主吗？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我竟不知道？ 他睨了唱名的太监一眼，指桑骂槐道： 没眼力劲的奴才，巴巴地处在这里丢人现眼，还不快将人扶起来。 谢之真谢了恩，将手中捧着的匣子献上去道： 这是臣女的一点心意，还望娘娘莫要嫌弃。 太监将匣子呈到丽贵妃面前，里面是一柄玉如意， 通体洁白无瑕，价值不菲，算是件上乘的宝物。李贵妃心气稍顺，待看清他的模样时，脸色又是一变。不止李贵妃，就连离谢之真近一些的嫔妃妇人们也都是又羡又妒。明珠林氏衬得一众美人黯然失色。 县主有心了。 李贵妃端起一盏蓝雪茶轻啜了一口，神色淡淡道， 县主今年多大年纪，可有婚配？ 乐安公主被齐家坑害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谢之真却全身而退，又生了一副这样倾国倾城的祸水相貌。李贵妃不由得又恼了三分，一边询问一边暗地里盘算应该把她配给哪户人家，才能既不叫人非议，又能让她吃尽苦头。还不待谢之真答话，一个紫衣太监便从殿外急匆匆走进来禀道， 陛下批完了折子正往长春宫来，请贵妃娘娘准备接驾。 丽贵妃先是一喜，旋即又是一惊，飞快地瞥了一眼堂下的谢之真。她淡施脂粉，打扮素净，站在一众花枝招展的美人堆里却格外显眼，透出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灵秀明净，几乎将所有人都比了下去。若是陛下看见她，难保不会生出欣赏之心。虽说有县主的身份阻碍，可前朝君主连自己的儿媳都能染指，若陛下一意孤行，就连他也未必拦得住。李贵妃脸色变了几遍，故作若无其事的道， 既然陛下要来，你们便一步往梅园赏花吧，这么多人挤在一处，吵得本宫头疼。 谢之真随着众人一道走出长春宫，在外等候多时的谢之芳长松一口气，连忙奔过来问道， 姐姐可有受什么委屈？ 谢之真摇了摇头，取出帕子帮弟弟擦拭额角的汗水。谢之芳嘘嘘扶着他绕小路往太子的清宁宫而去，低声道， 我生怕李贵妃难为你，求太子殿下借着向陛下呈奏公务的时机往御前献了几只绿梅，陛下看见果然多问了几句，听说今日丽贵妃在后宫设宴赏花，便移驾过来，若非如此，真不知道姐姐几时才能脱身。 他深谙丽贵妃的心理，知道她见过姐姐的容色之后必不敢冒险让陛下看到她。谢之真将自己进殿后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讲给弟弟，听说丽贵妃过问她的婚事，谢之芳忽然变色，咬牙切齿道， 她休想干预姐姐的终身大事。姐姐放心，等回家我就去找母亲商量，必定给姐姐挑一个十全十美的如意郎君，把你的婚事办得又快又好。 谢之真也有些忧心，因此并未如往常一般羞赧躲闪，而是微微点了点头。二人来到清宁宫时，太子正被正式绊住手脚还未回来，明禄手执拂尘在门口迎接，态度比以往热络许多，笑盈盈地行了个礼道， 太子说话的功夫就到，酒菜和戏班子也已经预备好了，请谢公子和会合县主进殿歇歇。 两个模样齐整的宫女迎过来服侍谢之真，引着他往偏殿的屏风后整理衣着。鼻尖有颗红痣的宫女伺候他净手的时候，找借口支开了另一个宫女道， 彩荷早都快用完了，你再去取些新的来吧。 待那宫女远去，他帮谢之真擦干净双手扶了一扶道， 县主，奴婢名叫彩薇，是六殿下身边的贴身侍女，奉命过来传几句话。 谢之真听弟弟提起重生之类的怪力乱神之事时，对六皇子的诸多狠辣暴虐行径有所耳闻，虽说他对前世今生的缘法半信半疑，却还是牢牢记住了弟弟的央求，让他远离六皇子。闻言他心头跳了跳，收起两分笑容，态度有些冷淡， 我与六殿下素不相识，你找错人了吧？ 绝不会错。 采薇从衣襟内取出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洒金粉笺，恭恭敬敬地呈到他面前。 六殿下说，他之前迫于无奈，对县主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这封信笺里详细解释了前因后果，县主看了便能理解他的苦衷。 不等谢之真拒绝，他便将信笺塞到白皙的手里，匆匆告退。谢之真一头雾水，拿着那封信左右为难，仍有不好扔的，万一被有心人看见，无疑会引出麻烦。但要拆开，又觉得此举有失庄重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听见弟弟在屏风外面轻唤，只得将信藏进袖中暗袋里。谢之芳带着姐姐来到正殿，正打算拜见太子，看见和他联袂而来的俊美少年时，脸色蓦然变得阴沉起来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